戏生活游戏损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，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，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，我们为人民而死，就是死得其所，就是死得其所。 为人民而死，就是死得其所。 要奋斗就不有牺牲， 就不有牺牲。 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， 经常发生的。 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，想到大多数人民。痛苦，我们为人民而死， 我们为人民而死， 就是死得其所，就是死得其所。 为人民而死，就是死得其所。为人民而死，就是死得其所。